他应该先拿到这本有点微高的讲义哈。嗯，就是还是一样，就是要说一声不好意思啊。虽然是因为我用很愚蠢的让档案毁损掉，但是不管怎样，都是可归责于我本人。假设有眼尖一点的同学的话，应该会发现我从上礼拜五，然后到这礼拜三，到这礼拜五，好像都是穿同一件衬衫哦。好像有点脏，不是啊，就是因为我一直，就是这礼拜一直很忙，没有时间回家。我这礼拜就是有两个课堂报告，然后再加上那个讲义档案回审的关系，然后所以我就一直住在研究室里面，然后就是对，然后就只能那个跑到实体去洗澡，然后过着很没有生活、很没有那个生活品质的一个礼拜这样子。好，今天终于可以等一下上完课回家好好睡一觉，我觉得很开心。好，那我们上次说请大家再带那个神秀第九回的讲义来，然后我们要讲一下后面那两个题目，对不对？那麻烦一下翻到那个神秀第九回，然后第50页这边。来，第50页这边，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折青年司法官第三题。上次我们后面讲到那个自诉嘛，然后之前也讲告诉，然后又讲说，自诉跟告诉之间的关系有够烦。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个这个有够烦的题目哈。来，这题目就是青年司法官第三题：甲男跟乙女明知对方为有配偶之人，然后在屏东呢投诉旅馆通奸，然后被乙的丈夫丁当场查获，甲跟乙恼羞成怒，联手殴伤丁。好，这个稍微有点复杂。来，这边有一个甲男，然后下面有一个乙女，然后甲跟谁是？甲跟丙是夫妻。乙跟谁？乙跟丁是夫妻。然后呢，甲跟乙之间，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好，他们通奸239条，所以甲跟乙各犯一个通奸罪，然后甲乙跟丁这边又怎样？恼羞成怒，当场联手殴伤丁男。好，甲跟乙联手殴伤丁男。那虽然他们是联手是共犯，但是国家对于他们刑罚权还是一样分，应该要分别计算各一个哈。他们都有一个277条这个伤害罪。好，那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甲跟乙身上，我们总共可以看到有几个刑罚权。在甲身上，他犯哪些罪？第一个是这边用绿色标的239条的犯罪，乙这边也是一个239条的犯罪，然后同时他有一个247条伤普通伤害，乙也是277条普通伤害。然后他们各自是一个，应该是不同的行为嘛，通奸罪跟伤害罪应该不会是属于同一个行为哈，所以现在239条跟277条，啊，总共这样加起来有四个刑罚权，四个单一性的案件。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先看好这个前提以后，这边没有什么争点，我们继续往下面看哈。甲的老婆丙呢，先委任律师对乙自诉通奸罪，丙要对乙自诉这个通奸罪，他把这个通奸罪呢用自诉的方式，然后要提出，然后呢对甲做什么？对甲告诉通奸罪，对甲告诉通奸罪，好，再把它写出来。这题就是单纯的很烦而已，但是其实很简单，对。他对乙自诉239，对这个甲呢，也就是他老公，告诉提出通奸罪的告诉，然后后面这个丁呢，丁也是委任律师对甲自诉通奸跟伤害，然后对乙告诉通奸跟伤害，这两个人好烦哦。 次啊，自述嘛。对以则是提出空间跟伤害的告诉，好，那么反，然后我们大概已经把基本的事实弄清楚，然后最后他就说，第一审延期辩论终结之前，丙对乙撤回自诉，丁也是对乙撤回告诉，这边一个撤回自诉，一个撤回告诉。丙对乙撤回，然后这边这个丁对乙的告诉也是撤回，好，光是这个案件事实，然后就搞得大家有点头昏眼花，但是他题目没有问的那么多。来，我们来看一下题目，他问什么？他问第一个小题，其实他只问什么？只问检察官呢？对，丙女告诉甲男，空间罪应该如何处理？丙，检察官，在这边。丙，对，甲不是有一个空间罪的告诉吗？告诉239，然后应该怎么处理？好，他一开始，请问丙对甲提起告诉，那？然后对乙本来有一个自诉，后来撤回。那其实现在题目就是在问什么？之前我们讲告诉有对于那个共犯之间有主观不可分的效力，而且这个共犯是采广义的解释。那今天通奸罪的话，当然这个通奸罪两个相奸人的话，他当然是这个通奸罪里面这个必要的共犯。所以呢，这个告诉的效力应该，假设今天我们先不要理这个对乙提起自丙对乙提起自诉的问题，丙跟甲本来是夫妻。然后丙对甲提起空间罪的告诉的话，效力会不会给予共犯乙？会嘛，主观不可分，所以会给予这个共犯。然后，但是问题是，就是之后他这边先对乙提起自诉，然后再对甲提起告诉，然后后来又把乙的自诉撤回。其实这时候问题是在问什么？这时候对甲的告诉看起来好像存在，但是问题是丙对乙的自诉的撤回。效力会不会基于这边对甲的部分？哎，老师今天忘了带法条来，所以只好很潮的使用这个手机的 APP， 然后开始上那个法源这边。好，这个来。本来我们先看一开始哈，那个提起自诉会，我们上次讲提起自诉会有哪些效力啊？自诉里面大家可以想到有一个叫做公诉优先原则，但是犯罪的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诉者不在此限。那我们先来看哈，一开始我们先不要看这边的撤回，我们先看一开始整个顺着整个案件的流程推一下。一开始丙呢对乙自诉，对甲告诉，在这个时候，好，那我们一开始说这个丙对甲的告诉应该是一个检察官发动侦查的法定事由，对不对？侦查的法定事由，侦查法定原则228条嘛。然后好，但是问题是这边有一个对乙的自诉，好，丙对乙提起自诉，好，那是这时候其实有一个问题要先解决哦，就是这边呢、对乙提起自诉的效力会不会使这边的那个对甲告诉，然后这边检察官可不可以发动侦查呢？检察官可不可以发动侦查呢？这边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叫做，好，丙是对乙的这一个239条，对乙的这个239条的通奸罪呢提起自诉嘛？那好，我们照公诉优先原则323条第一项，他说那个检察官 开始侦查者原则上分得该提起提起之处，但是告诉乃论之罪啊，经这个犯罪的直接被害人提起之处者不在此限。好，这时候两个问题，第一个乙丙可不可以提起之处，然后第二个这个之处跟甲的这个告诉有没有关系，检察官可不可以开始侦查。好，今天不管怎样哈，丙他是不是这个犯罪的直接被害人，他是不是这个犯罪的直接被害人，然后他是直接被害人，而且二三九条的通奸罪呢，刑法二三九条通奸罪它是一个什么告诉乃论之罪，所以呢无论如何这个自诉可不可以提起，他不管是先做了对甲的告诉呢，还是先做这个对乙的自诉，他不管怎样这个自诉呢它是可以提起的，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自诉提起是否合法，这个自诉提起呢它是合法的。好，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再来就是好像这个东西，它有合法的提起之处以后，后面才可能有一个合法的什么，合法的撤回嘛，对不对？好，那再来我们就是看说，这边撤回之处效力及不及于这边这个对甲的告诉。那我们上次其实讲过，这个关于自诉啊，自诉权的行使，那学者现在通说认为是怎样？自诉权行使它是包含告诉权的行使。那所以好，这边主观不可分，那这边你要是允许说好可以对乙提起自诉，然后撤回以后，然后结果就变成单独的使丙可以，就是结论上来看、啊、本来的话对甲提起告诉应该效力给予乙嘛，那结果这边你说对乙提自诉，然后对甲告诉，那结果后来把这个自诉撤回以后效力不及于甲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形？会发生使得丙可以对这个甲单独提起告诉，而且这个甲是谁？甲是谁？甲是丙的配偶呢，对不对？那我们说239条刑诉239条的但书，他是说什么？好，你要告诉的话还是一样，这个主观不可分，你要对甲提起告诉，就会效力就会给予乙，但是你在撤回的时候可以只对谁撤回？可以只对配偶撤回。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法秩序的话说起来的话，它是允许说最后的结果可以说配偶指向，等于说就好像指向这个相奸人提起告诉，提起通奸罪的告诉，这样子我们还可以接受。但是假设今天这个对乙自诉的效力撤回，却不及于对甲这个告诉的效力，那就变成说丙可以单独对甲提起告诉，这样是不是我国法现在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呢？当然不是啊。所以啊，其实啊，大部分都会认为说，不是大部分啊，至少我看到的东西，我看到的见解都是这样。对自诉的撤回一样，效力会给予这个告诉，它是，应该是用类推，我忘记是，应该是类推适用这个，329的规定吧。一点，然后整理一下出来就知道啊，他其实在问说这边自诉的撤回效力给不给予告诉的问题。好，所以啊，我忘了回答说最后检察官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检察官应该怎么处理？说这个丙对甲男通奸罪的告诉呢？好，这时候他是不是一个告诉乃论之罪？是不是？他是一个告诉乃论之罪，而且这个告诉撤回了没有？已经撤回了，所以这时候应该做什么？应该做。检察官应该做不起诉处分，应该做不起诉处分。这个告诉未经，这个未经合法的告诉，抓错本。然后再来我们看这个括号二这个题目，法院就丙女自诉乙女通奸罪，法院就这个丙自诉乙通奸罪，还有丁自诉甲通奸跟伤害罪，应该如何处理？前面这个先问法院就丙自诉乙通奸罪，我应该没写错吧？对，丙自诉乙通奸罪，他是不是有一个撤回？他是不是撤回？ 甄丙已经撤回这个自诉，那请问诉讼关系是否仍存在于法院？是否仍存在于法院？今天诉讼关系已经消灭，所以法院应该要下什么判决？法院不能，吴庸也不能下判决，那他应该对这个自诉案件的被告呢，以一个公函通知他说，好，今天案件就是对方已经撤回他的自诉了。所以你之后也不用再担心需要应诉的问题，以一个公函通知的方式就好了，不需要下判决。好，前面这个问题很简单，后面这个丁自诉甲通奸跟伤害罪，丁自诉甲通奸跟伤害罪应该如何处理？这边问题一样出在说，好，丁对乙撤回告诉。撤回告诉以后，效力可不可以给予甲？效力给不给予甲？那刚刚我们有讲到这个239条的但书，对不对？239条的但书，他说：但刑法第239条之罪，对于配偶撤回告诉者，其效力不给予相奸人。好，今天这个撤回告诉的效力，无论如何，依239条但书，效力不给予这边对甲的自诉，所以甲对甲的自诉里面会不会欠缺一个对甲自诉一个239条跟277条的案件？好，至少我们在239里面呢，如何在239这个犯罪里面，虽然它是一个告诉人之罪，但是因为这边的撤回效力依刑诉239条的但书，对配偶丁对乙是对配偶嘛？对配偶撤回告诉，其效力可以不给予这个甲对伤奸人对伤奸人的告诉。所以这个239条的案件，他有没有欠缺任何诉讼要件？有没有？就其实是没有的。所以这个239条的案件，法院可不可以审？可以审，然后他就是可以据以做实质的审理。但是好，刚刚我很明显的就在讲说，对于这个277条呢，通奸罪的话有刑诉法第239条但书的适用，277条有没有？277条的普通伤害罪并没有，所以的话我们要回到哪一条？回到239条的本文，刑诉239条的本文，也就是说对于以下撤回告诉，那应该是要撤回这两个的告诉的意思嘛？好，那撤回239跟277的告诉，刚239说过，照但书239一直讲239好烦。对这个通奸罪的告诉，依239条的但书，刑诉239条但书可以不给予甲，但是这个277呢？277的话，这个他就没有239条但书的适用，所以他的撤回效力会不会给予其他共犯？当然是给予，所以对甲自诉里面这个277这个部分欠缺什么？欠缺一个叫做告诉的诉讼要件，欠缺一个叫告诉的诉讼要件。好，那就是这个东西撤回告诉，它不是撤回自诉，它是撤回告诉。所以法院最后要下什么判决？法院最后就这个丁对甲告239跟277。这样的一个自诉案件，法院应该要下什么判决？就239条的通奸罪，可不可以做实体的审理？可不可以做实体的审理？可不可以做实体审理？反面就是在问你们说，有没有具备所有的诉讼条件？有吗？为什么？今天其他东西都具备，然后同时丁对甲，好，这个告诉权，对，这个告诉权也仍然是一个合法有效的形式。但是对于这个277条呢，因为丁对乙撤回277条的告诉，所以效力给予共犯，所以这个东西277条它不能做一个实质的审理，它必须要依哪一条下一个什么判决？应该是要依303条去下一个不受理判决，就277条的部分。所以刚讲的好像有点混乱，来我们简单写一下答案。第一题的话，检察官 就凭的贫女告诉甲的通奸罪应该如何处理？第一个，检察官应该是不起诉处分嘛？刚刚解的。然后第二个的话，法院对。就甲男分两个，一个是239条，一个是277条。法院对239条可以做一个实质审理，277条他只能下一个刑事的不受理判决。我都觉得每次我解释题都觉得看题目觉得很烦，但是其他考的没有真的很深啊，所以就是看仔细一点就好了。然后再来，我们也顺便看一下旁边的95年的司法官第一题：某甲委任律师向某地院提起自诉状，自诉状中关于犯罪事实的部分，简单记载某乙对某甲犯故意杀人未遂罪。好，这个题干很简单嘛。那我们先看第一小题，该地方法院面对此项自诉应如何处理？好，我们之前讲自诉的时候，自诉的起诉，其实是不是跟这个自诉状的记载是不是跟公诉的起诉书就很像？然后它一定要特定两个东西，我讲要特定两个东西是哪两个？特定被告。第二个，特定犯罪事实。好，今天题目上他说，这个自诉状，这是自诉状里面只记载关于犯罪事实的话，只有简单记载某乙对某甲犯故意杀人未遂罪。好，他犯这个故意杀人未遂罪。好啊，那这样子是否足以特定犯罪事实？说明，特定犯罪事实这个东西，应该大家听民诉的课的时候，应该会听比较多次。那不过这边我们还是用一样的概念，就是说，好，那这个今天乙杀甲，那又是未遂，那可不可能乙其实杀了很多次甲？他可能3月1号想杀一次，4月1号又想杀一次，4月15再杀一次。好，那每次都未遂，这个人技术比较差一点。每次都未遂的话，那这边这个某乙杀某甲，然后未遂，好，这个起诉这个自诉状上面的记载，有办法特定到底是哪一次的杀人行为吗？有办法特定说今天要透过刑事诉讼，然后去确定说国家到底有没有对于这个行为的一个刑罚权？有办法确定说是哪一个行为吗？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嘛。所以这时候是关于一个犯罪事实没有表明，没有在自诉状表明特定的问题，那这时候要怎么做？这时候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命补正知嘛，命就这个犯罪事实补正知。假设这个他没有补正的话，法院应该要这个是啊。假设他后来没有补正知的话，那法院应该就是做一个裁定驳回的动作嘛。有没有法条好麻烦哦。然后看第二个小题的话，假设该地方法院审理本案时，发现某乙对某甲故意杀人，某乙的一个杀人行为还对丙犯也构成故意杀人未遂罪，这时候地方法院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是涉及什么？我们之前讲这个所谓的不可分的问题，也就是这个今天案件诉讼范围的问题，案件这个诉讼课题的范围的问题。 好，他说这个某乙的一个杀人行为对丙还构成故意杀人未遂罪。好，可能是什么情况呢？像是他本来是一个行为想要杀某甲跟某丙。乙想要杀某甲跟某丙，然后结果这一枪呢没打中甲，也没有打中丙。好，那这时候他是一个行为想要杀某甲跟某丙，那就某甲的这个部分经过提起自诉。好，那这时候啊，其实就是，该怎么说？今天他有两个行为，一个是对于甲的271条，然后第二个是对于丙的271条，当然他们都是未遂嘛。好，当然他们都是未遂，但是因为55条的关系，它是一个行为，然后55条想象竞合，所以它是一个叫做什么裁判上已罪嘛？裁判上已罪，好，所以它是具有单一性的案件，具有单一性的案件。题目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好，那这时候他问你说，地方法院应如何处理？好，先问你们，这个对这个甲对乙提起自诉，提起这个271条的杀人未遂的自诉。好，当然他犯罪事实，他可能之后补证了以后，那就是提起一个合法自诉。那他自诉状所记载的犯罪事实是这一块，对不对？对甲的271条部分。好，效力给不给予对丙，给不给予乙杀丙未遂的这个行为，给不给予？之前我们就讲了嘛，单一性案件不可分的效力，所以你对他做什么也会，就是一部事实一定会给予什么他部事实。这边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一部事实。然后这边就是所谓的他部事实。然后实务上那时候我们也讲说，这个部分可以叫潜在性事实。这一部分叫潜在性事实。这个都讲过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自诉的效力会不会给予这个对丙的部分，会不会给予这个对乙杀丙的部分是给予的。而且自诉的话，我们也有说自诉有这个，也是有自诉不可分，自诉的案件上的也是有不可分的效力，所以好给予他。那这时候地方法院要怎么处理啊？效力既然给予另外这个部分的话，那法院可不可以审理乙杀丙未遂的这个部分的犯罪事实？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起诉状其实只记载了乙杀害甲的这个犯罪行为，然后你起诉的时候，这个起诉状上的起诉罪名、犯罪事实全部都只看得出来说乙杀甲未遂的这个行为。那这时候假设法院要把这个乙杀丙这部分的行为一起拉进来审理的话，他必须要怎么做？第一个问题先问，需不需要做追加起诉的动作？需不需要追加起诉？我们之前讲追加起诉就是要把另外一个案件拉进来审理，这边看起来好像对甲有一个，就是乙对甲杀害，乙杀害甲的时候有一个271条杀人未遂，然后乙杀害丙又有一个271条的未遂，对不对？看起来好像有两个案件，但是其实我刚刚就已经讲过，这是一个单一性的案件嘛，因为裁判上已罪，它是一个单一性案件，所以起诉的效力既然给予他，那我们还需要再做一次追加起诉吗？不用。假设这时候，这个法院面检察官对这个乙杀丙未遂的这个案件追加起诉，他第二个起诉就变成什么？重复起诉了，懂我意思吗？ 因为前面这个起诉的条例已经对整个单性案件起诉一次，所以后面再对这个任何里面的一部事实起诉的话，一定都是重复起诉。所以这时候第一个层次不需要追加起诉，不需要追加起诉。因为它已经被前面提起诉的效力所致，那当然是一个单一性的问题。第二个，那不用追加起诉，那法院可以随便就是这样子审就好了吗？当然也不是啦，法院可以多做一些事情。多做什么事情呢？他认为这时候另外有一个就是对丙的杀人罪。好，那这时候其实他应该做什么？大家都学过这个95条，对不对？95条是什么？告知义务。告知义务里面有说什么？他应该要对什么被告所犯的犯罪事实和所犯法条做告知，对不对？虽然我现在看不到法条。好，被告。去问被告应先告知左列事项，然后第一款的话，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然后罪名经告知后，认为应变更者，应再告知。好，这时候第一个问题是，今天所据的所依据的，这个法院所想要审理的这个所依据的法条有没有变更？第一个法条变更的问题，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讲。然后另外一个，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法条变更。法条变更以后要进行一个东西，叫做这边的95条第一款的告知义务。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只起诉几个杀人未遂，本来只有一个杀人未遂，然后后来有两个杀人未遂，然后想上竞合。那这时候不能说，哎，反正都是杀人未遂嘛，所以法院也不用再行告知啊，也没有法条变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本来是只有一个271条的杀人未遂，但是现在变成什么？现在变成有两个271条杀人罪的未遂，然后而且他们之间是想上竞合，所以其实第一个所适用的法条根本就不一样，所以他进行一个这个300条的变更起诉法条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变更起诉法条以后，它有一个告知义务的存在，法院应该要进行这样的告知义务。所以我们回到刚刚上面第一个小题，刚刚好像讲裁定驳回讲错了，这边应该是用什么？这边应该是，在犯罪事实没有特定明确的情况之下呢，应该是依刑诉法第343条准用这个刑诉法的第303条第一款做不受理判决才对，做一个刑事上的不受理判决。好，那这两题的话就简单解到这边。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关于审判的问题。那大家来拿起今天这本薄薄的讲义，第10回。审判，然后在第一审，而且这个应该再加一个小标题，叫做通常审判程序，通常审判程序。 好，一开始的话，我们不厌其烦的要来讲一些原理原则。在审判程序里面，有一些原理原则是前面所没有办法讲到的，包括第一个直接审理原则，要抄也可以，不抄也可以，反正后面会讲到。第一个叫直接审理原则。第二个叫延迟审理原则，第三个公开审理原则，第四个集中审理原则。这些东西全部都叫什么？全部都叫原则。那照我之前或是各个法科的老师之前所会讲的，有原则就会有例外。当然我们就是学说好，看看里面就是到底我们法条上呢有哪些关于直接审理原则、延迟审理原则等等的规定，然后再看看说这个法条上有哪些的例外。好，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直接原则、直接审理原则。直接审理原则是讲什么？要求等于说是要求裁判结果是出自审判庭，这样的一个原则。然后讲复杂、讲白话一点，就是作为裁判基础的证据，也就是你们在裁判判决理由里面所看到的那些证据呢。好，法院就这个就这些证据、证明力所得的一些证，这些东西通通是要在哪边看到？通通要在审判期日，然后出自于这个审判期日的审判庭上。所以这个原则也跟我们之前在哪边讲过，就是强调说证据应该出现在这个审判期日的审判庭上这件事情呢，在法定证据方法。所以这个原则跟我们之前所讲这个空格填上法定证据方法是密不可分的。那当然就是因为这个法定证据方法都是适用在这个什么，我们之前讲严格证明原则里面适用法定证据方法，然后严格证明原则适用在审判中，尤其是审判期日，关于本案犯罪事实之证明。所以当然就是在审判期日里面有法定证据方法适用。好，那这个直接审理原则呢，它可以再细分成第一个叫做形式的直接性，第二个叫做实质的直接性嘛。那什么叫形式的直接性呢？形式的直接性其实就是比较单纯一点，就是我们要必须要看到说，好，那今天这些证据呢，一定就是判决理由所凭的证据，一定要呈现于法院上。就是法院审判庭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最粗浅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至少在审判庭上呢，都要看过这些证据，要看形式上看过这些证据。好，法院在违反这个形式的直接性而为判决者，可能跟这个379条哪些款次呢？第9款、第10款、第13款，也就是下面所列的这三个，第9款、第10款、第13款，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哈。第一个，为什么他可能会违反379条的第9款呢？也就是这个依本法应停止或更新审判，然后未经停止或更新，重点是把这个更新审判把它圈起来。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说，就是在法院的成员有争议的时候，像是合议庭里面，合议庭有3个法官，然后其中一人有所更议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实务上可能就是产生一些合议庭这个审理到一半，结果这个法院里面其中一位法官，然后他可能要因为升迁啊，或是调职等等的，他没有办法继续再待在原来合议庭里面审理这个案件。好，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法它另有就是规定说，这个程序必须要更新，也就是重新践行一次这样的审判时日的程序，然后就是使得新加入这个合议庭的法官呢，他也可以透过审判庭去观察到这些证据，最后形成新证下一个判决。好，所以这边依本法应该要更新审判而未更新者，就是 讲说，假设像刚刚所讲的，就是本来是 A、B、C 三位法官在参与这个合议庭，然后再看这个审判期日，然后证据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审判期日有时候没有办法在一天之内开完，所以在这个，那通常我们会再定下一在。该怎么讲？像是今天是几号？今天是5月25嘛？今天5月25号，那可能今天我们开完庭以后，那这次没有办法调查完所有的证据，所以这时候审判长会要定下一个这个审判期日，定下一个就是接续的期日啊。那5月25号，那可能他会定在2个礼拜之后，好，我算不出来是几号好，随便定在2个礼拜之后的那一天，然后这2个礼拜之间可能。好，合议庭 A、B、C 三位法官，其中有一位刚好出了车祸，啊，反正好就出了车祸过世，没有办法参与法院审理，所以补进来一个D法官。但是问题是在第一次的审判期日之中，这个D法官他有没有参与到审判庭的过程？有没有看到第一次审判期日里面所呈现的证据呢？D没有看到，所以这时候应该要更新审判程序。好，但是假设这时候。这个法院就偷懒啊，审判长就偷懒，他想说，反正最后判决书主要都是靠我的意见在写，这个 C 法官还是 D 法官的参与不重要，这陪审法官不重要，所以他就没有更新审判，也就是没有重新进行一次第一次审判其日的证据调查程序，然后就审判的话，好，那这时候我们单纯来看这个 D 法官，他没有看到第一次审判其日所调查的那些证据，他没有办法透过那些证据形成新证，他不就是假设他就是透过上次可能透过审判长或另一个陪审法官的转述，然后取得这个案件新证的话，其实他对于第一次审判其日那些证据，他没有取得一个什么怎样的新证，没有取得一个直接的新证，所以我们要求他必须要当庭在那个审判庭。参与审判庭，而且看到那些证据，看到那些证据调查的过程，这样子才是符合所谓的直接审理原则。那所以这边这个，因更新审判而未更新者，这种情况呢，就是可能会违反，所以是因为违反这个直接审理原则。好，第二个我们看，依本法因于审判期日调查的证据而未予调查者。好，那当然我们知道，所有在这个判决书上，判决书的理由里面呢。那所出现的证据的话，其实都应该要是，依我们刚刚所讲直接审理原则，它应该都要是在这个审判庭上所曾经出现过的证据，那法院把它采做这个判决基础，这样才有依据嘛，对不对？那假设是这个可能是被告于审判外的陈述，然后当时也没有在审判期日拿来调查，或是不管怎样，其他的陈述未于审判期日调查，他却写在理由里面，他同时会有这个啊不对，同时就是这个379条的第10款，就会有这个应调查的证据没有在审判期日调查，应调查而未调查这种情况，那他当然也是违反这个直接审理原则。为什么？因为法院取得这个直接新证的方式不是出自于审判庭，所以当然也是违反直接审理原则。然后再来第三个，未经参与审理的法官参与判决者。好，那这个就是可能比刚刚我讲的那个情况更夸张的情形。假设今天在审判期日，好，审判期日一天就开完了。好，本来是 A、B、C 参与这个审判期日，结果后来呢，这个 A、B、C 他们不想写判决啊，他们就把它交给 C、D、E， 或是好，今天也是一样换一个人的情况，换成 A、B 跟新进来的这个 D， 然后 D 法官去负责写判决。那他也是一样，只要他参与到这个判决，甚至是参与到判决。就是在判决生效之前，然后法官有所变动的话，那同样他也是一个未经参与审理的法官参与判决。那当然，新进来的那个法官显然的，就是没有一个取得直接新证的过程嘛，所以他一样是违反这个直接审理原则。他跟可能会有人疑惑说，好，刚刚那个，第一就是第9款的情形，跟这边所讲第13款的例子。好像情况很一样，没有不一样哈。那第9款的情形只限于什么？只限于说依本法应该更新裁判而未更新者。那假设是跟更新审判没有关系，但是就单纯的就是有另外一个 未经参与审理的法官参与判决的话，那这时候就只能适用第十三款，他没有办法适用第九款。所以他们的范围并不是完全重叠，只是刚刚举的例子刚好有点像而已。好，刚刚所讲的是刑事直接性。刑事直接性的话，其实这样讲下来，大家应该觉得还算蛮好判断的，就是看说最后做出来判决的那个法官呢，他到底有没有参与这个审判庭，然后看到这些证据调查取得直接性证，这个东西应该形式上来判断很容易判断。但是我们要讲的实质的直接性，它就不是像我们刚刚这样子单纯从一个形式上来判断。实质的直接性，简单来说，学者当然有时候讲得唠唠的，那简化成一句的话，就是这个非原始证据的使用禁止。非原始证据之使用禁止。什么叫非原始证据呢？其实我们之前有提过，这边再讲的多一点，就是，像是啊，假设今天在审判庭当中，审判起诉当中，这个法院所调查的证据，全部都是一些像是证人的书面陈述，或者是这个警询笔录等等这些东西。好，那我们之前其实在讲传闻法则的时候有提过说，好，假设证人今天可以传唤到庭的话，是不是应该直接把他传过来，然后在法庭上去做讯问、交互诘问这样的事情，然后才能采闻证据。好，那当初我们侧重的面向是什么？侧重的面向是对于被告对此诘问权的保护，对于被告对此诘问权保护。但是今天我们那时候有画一个图，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哦？我们那时候有说，就是现在我画的这个图，这个三角形里面叫做什么？审判起日的审判庭。这个三角形啊，这个诉讼主体的三面关系嘛，审方、辩方、检方，然后一个审判庭里面，好，证据应该要呈现在这个审判庭上。好，那今天假设是一个人证的话，证人，我们之前在讲的时候讲传闻法则，那传闻法则那时候也有讲说，这个以对质诘问观点重构传闻法则，我们会把它当一个蛮大的重点。我们在强调这部分的关系的时候，也就是辩方跟这个证这边所呈现的证据的关系的时候，在讲的是一个对质诘问权的问题。那时候也讲说，其实要求它呈现于法院，还跟这个什么直接审理原则有关，就是法院也需要直接看到这个证人，然后才能取得直接的新证。好，那这边我们讲说原始证据的话，好，一个人证最原始的证据方式就是把这个人叫来，然后我们可以对他问话嘛。那替代的方式就像是我刚刚所讲的，例如这个证人他不想出庭啊，他就写了这个人是就是真正实业文情并茂的信，然后要呈给法院。那结果法院在审判起日的时候就只调查那个证人的书面陈述，然后却没有把证人传唤过来，然后就是直接使用人证的证据方法来调查的话，这时候就是一个就是在使用一个替代性证据，一个非原始证据。那基于这个实质的直接审理原则的话，它不应该是去看到一个替代性的这个非原始证据，而是应该直接看到这个证人本人。所以这边我们说它是一种非原始证据的使用禁止。好，再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二页，这边第二页最上面43年台上385号判例，这边是关于这个刑事诉讼的直接审理原则，然后在实务上的明文肯认，它是指什么？必须经过调查程序，然后以显出于这个审判庭的证据资料，才可以 采为判决的基础。他这边很明显就是在讲这个直接审理原则的内容。当然它里面只强调到什么，只强调到这个形式的直接性，而没有强调实质的直接性。好，刚刚讲的是第一个直接审理原则，再来我们讲言辞审理原则。言辞审理原则也有人叫它可能言辞辩论原则之类的，不管，反正就是言辞审理原则。言辞审理原则是要求什么？要求以言辞陈述或问答形式，使正确的调查、双方当事人的攻防等等可以呈现于法院，然后法院才能采为裁判的基础。但刚我们讲的证人的法定证据方法，其实也可以说是这个言辞审理原则的一环。我们为什么希望说采取一个言辞审理原则呢？为什么我们希望以言辞审理为原则？就是因为说用言辞审理比较可以，使法院深切一点的了解，而且这样子的方式表达方式比较怎样？比较活泼。这活泼不是我讲的，是学者书上就讲的。他因为他认为说这样子比较生动，然后让法院得到的印象比较鲜明，然后当事人也可以比较灵活的主张，所以认为说好应该要采这个言辞审理原则。当然每个学者用语不一样，只是常常看到一些什么生动、活泼、鲜明之类的感觉是。好像很有趣一样，但是其实就算用言辞辩论还是一样不有趣。只是好，反正就是我们采言辞辩论原则。好，不过刑诉法上其实啊，但是假设你什么案子然后通通跑去使用这个，就是要遵守这个言辞审理原则的话，会还蛮麻烦的。那所以其实设有很多的规定，就是在很多的案件之中它是不需要使用言辞审理原则，也就是说是言辞审理原则的例外。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看哈，这是一个总整理。来，本法有许多例外规定，包括以下情形。第一个，刑事判决307条规定的刑事判决。刑事判决大家应该都很熟了吧，我们从一开始一直讲到现在都一直有在讲刑事判决。第一个当然是免诉判决，第一个空格免诉判决，第二个不受理，第三个管辖错误。这个东西应该看到那个格子的长度就已经会填了，看到格子长度不会填的话，看到后面的条号应该也都会填了哈。302条免诉判决，然后不受理判决原则上303条，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杂七杂八的。然后再来第三种管辖错误判决，第304条。这三种判决呢不需要使用，不需要经过言辞辩论，换句话说就是采什么，采书面的审理嘛，采书面审理。法院不需要开庭，直接看到这个资料上，然后发现说这个应该免诉，应该不受理，根本管辖错误的话，那就也不用言辞辩论，直接可以下一个刑事判决。再来第二种，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书状未叙述理由，上诉不合法律上程式，或法律上不予准许，或其上诉权已经丧失，然后对于原审预知管辖错误免诉不受理的判决上诉时，他认为无理由驳回上诉，或认有理由发回案件的判决，可以不经言辞辩论为之。哦，好长，这个是把372条着做一个整理，这个可能我们到上诉的地方呢再来讲它会比较好。总之它也是因为基本上是一个刑事判决啦，所以就是跟上面的理由一样，就是这时候因为也是不涉及一个本案犯罪事实的审理，所以这时候呢不需要去经过一个言辞辩论判决，它可以直接从书面就可以形式上的下这样子的判决。前面两个都是属于刑事判决的情形，再来我们看第三种。第三种这边要讲什么？389条第一项，其实它是一个第三审法院的判决。第三审法院的判决可以不经言辞辩论为止，那原则不经言辞辩论，例外的时候，法院认为有必要者得命辩论。第三审法院不需要经言辞辩论，这样的立法呢是为什么？是因为我国第三审法院是采什么审？是采法律审，对不对？法律审的话，基本上它审的是一个合不合法的问题，是一个合不合法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立法者呢，就是基本上的态度就是认为说合不合合法这件事情，他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呢，可以直接就看书面就可以做出审理，他就可以做出裁判，他可以不需要经过言辞的审理。那当然啦，我之前应该已经提过这件事情，就是林育纯老师写一篇那个最高法院八来，就是在批评说这个，虽然它是一个法律审，但是也不代表说可以，也不代表说言辞辩论就绝对的没有必要。所以立法上跟实务上啊，它就是几乎不会有在最高法院的审理中，然后还需要开这个言辞辩论庭的情形。那这时候就等于说双方的攻防只能透过什么方式？透过书面的方式，就是这个律师一定要写这个三审上诉理由书啊，然后里面就要陈述说原审判决哪里违法哪里违法，或是检察官要做这件事情。那总之没有办法让他们当庭的对话，所以像是一些可能法律见解有歧义的地方，他们一定要透过繁杂的那个书面的这个审理的程序，而不能就是直接建立一个沟通的平台，可以这样说吧。所以学者对这方面有点见解。不过我国的立法基本上对于这种只要是法律审的，他就是认为说原则上不需要采什么，不需要采言辞审理，不需要采言辞审理的方式。好，再来我们看第四种，受判决人已经死亡者，然后是为其利益申请再审的案件，应不行言辞辩论。这个我们等再审的时候再来讲。其实这时候我还是一样，我应该有讲过，就是这个受判决人已经死亡，然后又为其利益申请再审，在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怎样的判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来说了，是一个判爽的判决。所以就是不采言辞辩论。好，那可能有人会问，假设好，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学再审嘛。好，那这边想说，受判决人已死亡，然后又是为其利益申请再审的案件，那假设是为其不利益，受判决人已经死亡，然后为其不利益申请再审的案件呢？好，我们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法院在这时候呢，他就不需要做判决了。之后我们会学到哈。好，第三页最上面这边，非常上诉的判决，这边连法条都先不引了，为什么？之后我们会教到，而且非常上诉，我们之前其实就讲过，非常上诉是针对一个确定判决，他认定事实有错误，还是适用法律有所错误，然后所做的非常救济，是针对一个确定判决适用法律有错误所为的救济。那所以这时候非常上诉的判决还是一个法律审的性质，可以说是一个法律审的性质。那所以跟第三审一样，就是这时候不采一个言辞辩论，不采言辞审理的方式。然后第六个，简易处刑的判决。简易处刑的判决之后，我们到第二堂课的时候会讲到关于这个简易程序。那简易处刑的判决呢，就是基于说一个诉讼经济的考量。哎，就说了嘛，假设今天都采言辞审理，那法院的负担其实比较大。那今天假设是可以简易处刑的案件，简易处刑的案件之后，我们会讲说它有一定的要件限制。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就是可以采一个书面审理的方式，直接快速的做一个简易处刑。49条第一项。好，上面这些情形啊，就是我国现在所设有，就是只要书面审理就好，不需要经过言辞审理的这种判决啦。好，这些情形也有称之为两造缺席判决。两造缺席判决，就是说两边根本都不用出席，然后法院也可以做判决。讲到两造缺席判决的话，那当然我们会讲到一造缺席判决，虽然不是应该放在这里啊。为什么？因为一造缺席判决，它不是说不采言辞辩论原则，而是这时候言辞辩论一般来说辩论一定要两个人才能辩论嘛，对不对？好，那这边的话吴宁说好，也是他原则上也应该要采言辞辩论，但是假设今天有一方没有道理，但是他又可以例外的是说，好，今天就算只有一方来做言辞的陈述，然后没有办法做辩论，好，没关系，我还是一样让法院可以在这个情况下做判决。 好，那当然有一定的理由在啦，不会说好今天只有一张当事人来，然后法院单纯就是因为偏好这一方当事人，所以就算只有他讲话，我也听他的话，然后来做判决，不可能。所以就是这个依照辩论判决一定也是有基于一定的道理。那我们来看有哪些情况哈。第一个，被告精神丧失或因疾病不能到庭，然后鲜有预知无罪或免刑判决的情形者，得不在其到庭进行判决。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算是这个被告啊，就算这个被告到庭，那有对这个案件的判决有没有什么帮助？这时候其实法院已经获知明显的新证，就是说他可能因为欠缺责任能力，或是因为一定的情况，我们就算对他判决说一定的自由行，也并没有什么异议的情况之下，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就是反正判出来要么就是无罪，要么就是免刑，那所以这时候不在其到庭进行判决，也不至于过度影响说这个被告的这个防御权。所以这时候就算只有检察官或是自诉人到庭，他还是可以进行判决。那当然判决一定要是无罪或是免刑嘛，那假设不是无罪免刑，当然没有本条适用，废话。好，再来第二个情形，被告拒绝陈述者，可以不代其陈述进行判决，其未受许可而退庭者一同。好，当然啦，我们在陈述法上，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说，被告一定有一个最后陈述的机会。我刚差点讲成临终陈述，不是临终陈述，是最后陈述。最后陈述的机会，那假设这时候被告最后陈述不陈述的话，就是他怎样都不肯讲话的话，难道法院就这样子没有办法继续做判决吗？不会，这边有一个305条规定，假设被告单纯拒绝陈述，得不代其陈述进行判决，然后未受许可退庭者一同。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被告的故意不去做陈述啊，然后或者是不行使其权利，而造成说法院就没有办法下一个判决，就是被告没有办法通过其权利之不行使而妨碍法院审判之进行啊。好，来第三个，法院认为应科拘役、罚金或预知免刑或无罪的案件，被告合法传唤，如正当理由不到庭者，得不代其陈述进行判决。这个比较重，这一条比较重要一点，306条。这时候，因为第一个刑罚效果比较轻，他是认为应科拘役、罚金或预知免刑无罪，刑罚效果要么就没有，要么就是很轻。然后被告呢，被告又一定程度可以说他是根本放弃了他最后的这个防御权的行使。被告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者，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不代其陈述进行判决。这时候，因为被告的就是对被告的侵害啊，可以对被告的刑罚权，就是所确定的刑罚权会比较轻微，然后被告又某程度的，虽然他有出庭的权利，但是他又放弃了这个出庭。那这时候，好，我们也是认为说可以，这时候进行依照辩论判决，得不知其陈述进行判决。那他当然这个刚刚我们讲第305条。不好意思，294条跟这个306条，它都建立在一个什么前提之下？建立在说对于被告的这个对被告的刑罚权显然是比较轻微，而且被告就算来防御，可能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就算被告这时候在硬是要保障被告的防御权的话，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利益。为什么？在第一种294条第三项的情形，那反正被告本来就很可能，因为其精神丧失或是疾病的关系，然后应该要预知无罪或是免刑的判决。那或者是这个被告已经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但是他所判决的案件毕竟是很轻微，至少顶多就是拘役这样子。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能说好可以进行依照缺席判决。好，那再来，上次我们学到的第332条，自诉人在辩论终结前，假设他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一开始可能会有承受诉，就是由那个得提起自诉之人做承受诉讼这件事情。假设没有可以， 没有可以承受诉讼之人，或者是得承受诉讼之人，得承受自诉之人逾期不申请承受自诉的话，那法院是不是应该区分情形？第一个，有可能他要进行判决；第二个，然后就是通知检察官来做这个诉讼自诉的担当嘛，对不对？好，那刚刚所讲第一种进行判决的情形，其实是这时候，你看自诉人都已经可能是死亡，可能是丧失行为能力，那这时候自诉人其实没有出庭，然后单纯只有被告的依照出席，对不对？只有被告依照出席，他还可以进行判决的话，那当然这时候也是一个依照辩论判决。那这个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这时候的进行判决其实是因为之前的审理就已经怎样，就已经达到可知判决的程度了。上次我们在第九回里面自诉那里面有填过一个格子嘛，就是在第47页那边，那时候讲说是否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应该进行判决，什么时候应该通知检察官担当诉讼，他解释上应该要以是否已达可判决的程度为断。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因为他已经达到可判决的程度，然后他才死亡的话，那当然这时候可以进行判决。好，那再来第五个这个空格呢，请填上第二审上诉。第二审上诉，在上诉第二审之中呢，被告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然后可以不代其陈述进行判决。其实这个啊，这个立法的话，在现在可能看起来有点稍微不太好。为什么呢？之前呢、在2007年之前，我国的上诉二审很简单，超级简单。他只要随便说什么对原审的认识用法等等的均有不服，他根本可以用一个空白上诉，不需要讲什么上诉理由的方式。那现在2007年之后，他有这个要求说上诉二审应该要附具体理由，所以稍微的有一点严格的要求。好，那这边的话，这边为什么他说在上诉二审这个程序之中，被告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不到庭，可以不代其陈述进行判决？我说在2007年之前算是比较合理的呢，因为那时候就是好，被告只要随便讲说我要上诉，上诉就是只要他递了一个上诉状说，我要上诉，因为我不服气，像这样子很简单，那他就可以发生效力，他可以任意的空白上诉。那空白上诉以后，又造成这个法院的困扰啊！上诉以后，结果他又不来出庭，然后假设法院因为他不出庭，好，那我要在这个另行指定审判期日，那这样子当然是造成一个诉讼的拖延，然后被告等于好，他上诉又不用付什么理由，然后又可以这样子用不出庭的方式来延迟说这个原本的判决的确定，对，那这时候就是会不太好。对，那所以在过去呢，比较就是二审法院比较可以这样做进行判决，就是因为说被告为了，也就是因应这种被告的空白上诉的情形啊，被告就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上诉，这个我们到二审上诉那边再来讲会比较好，就是关于那个修法，就是必须要附具具体理由才能提起二审上诉的问题。好，刚刚讲第一个直接审理原则，第二个延迟审理原则。延迟审理原则底下两种例外，就是两造缺席判决跟一造缺席判决。再来，我们讲公开审理原则。公开审理原则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之前讲说这个245条有所谓的侦查不公开，它是适用于什么程序？当然是侦查程序。那在审判阶段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就是我们跑到台北地院啊，那几乎每个庭原则上我们都可以跑进去旁听，对不对？那就是因为说我们在审判之中呢，采这个公开审理原则。法律法第86条，诉讼的辩论跟裁判宣誓呢，应该公开法庭行之，但是有妨害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善良风俗之余者，法院得决定不予公开。好，侦查中原则上不公开，审判中原则上公开。好，那当然，那侦查跟审判之间， 有没有灰色地带？其实也没有啦，侦查跟审判之间，我们之前有讲过，区分的时点就是以什么？以什么时点？以这个卷证送交于法院。这卷证送交于法院之后呢，那这个像是律师啊，然后这个被告啊，他们都有什么？他们都有阅卷权，然后啊，审判之中的东，至少在审判程序之中啊，我们还这个被告啊，他开始有一定程度的阅卷权，虽然还蛮限缩的。他不管怎样，反正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审判之中原则上公开，侦查之中原则上不公开。好，那当然了，这个刚刚我们讲说这个法修法第八十六条这个但书里面有，他说但有妨害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善良风俗之余者，然后这个法院可以决定不予公开。好，那在哪些情况？当然大家可以想见一些情况，像是性侵案件啊，像是一些家暴的案件，家暴防治法里面也有特别的规定，就是这种就是可能比较涉及当事人隐私的案件呢，虽然它是一个虽然它是一个犯罪，就是一个犯罪，然后它的侦查、它的审判应该具有公益性，但是在这种情况例外的可以就是不公开之。那当然，这个公开不公开的话，应该是由谁来决定？审判长，当然是由审判长来决定。审判长有诉讼指挥之权。好，那关于这个公开审判不公开，公开或不公开重不重要？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好，尤其是在379条里面，其实就已经明定说，假设今天应该公开的审判，就算是不公开的话，那就是有379条第三款的这个判决，当然违背法令。379条第三款，因公开的审判而不公开者，判决当然违背法令。好，那反过来说的话，应该公开的却不小心公开了，那这时候有没有379条第三款适用？这时候很明显的没有379条第三款适用。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判决，下面这个判决89年台上3781，这个东西有点扯。一个性侵案件，那审判当然原则上不得公开之，原则上不得公开之。好，然后结果这个法院不小心呢，就是把它做了一个公开的审判。好，那这时候当事人可不可以主张说，这个因为你本来不公开的审判，你就把它公开，然后我就认为你判决当然违背法令，然后就是据上诉三审。啊，这时候法院认为说，这时候跟379条第三款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时候所见及的诉讼程序与规定有违，但是他最后他不认为说属于379条第三款的情形。好，他当然是与规定有违，不过我这边引的好像太短，应该再引长一点。他后面就会觉得说，他后面是觉得说，好，就是这时候虽然是诉讼程序是违法的，但是跟那个，就是跟判对于判决显无影响，所以最后还是觉得说，好，那就是不得上诉，就是虽然你上诉三审，但是我不觉得原本的判决是一个当然违背法令的判决，所以就没有撤销之。其实这时候应该可以想见哈，假设今天是一个原本应该要公开的案件，它就不公开的话，我们可能比较会怀疑说，这时候是不是这个法院有鬼啊？里面想要藏住什么秘密？这种感觉。那相反的，假设是一个应该公开但却公开的案件，这时候跟公益比较没有关系。这时候像是性侵害的案件好了，性侵害的案件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不公开之？为的是要保护说这个当事人的隐私，不管是加害人也好，被害人也好，他都有一定的隐私要保护。对，那但是这时候假设他没有保护到这个隐私的话，其实侵害的就是不是使这个判决的公信力有所动摇，而是使说这些当事人啊他的一定的权利被侵害。那所以说需不需要把他跟那个379条其他各款的情形相提并论呢？就可能是没有这个必要哈。好，那再来最后集中审理原则。集中审理原则是指什么？指一个审判程序，或者是说审判期日。好了，要更精确一点，指审判期日应该尽可能的使它从开始一直到辩论终结均不中断，也就是要有一个什么一气呵成、一体成型的审判程序、审判期日。 这样讲听得懂吗？应该还可以齁。好，我觉得我讲的还蛮白话的，意思就是怎样，就是应该是好快点，就是一次把它审完，然后这样子让我们就好像这样子讲好了，像是假设你们今天想要去看一部电影，那你们当然是希望整个从头到尾看下去，哇，这个复仇者联盟，然后这样 一路看下来，几个英雄出现啊，然后后来把坏人打飞，很爽。对，那假设把它中断来看的话，那你会不会就觉得看起来没那么爽，然后觉得看起来比较没有 feel？ 像是你今天假设使用某软体，然后下载了它，然后但是因为软体有这个大就是档案大小的上限嘛，那你必须分成11个档案来看，你会不会觉得看起来比较没有 feel？ 其实有时候审判程序啊，法院就很像在看一个电影的进行，对，然后就是它必须，刚我们是讲这个直接审理原则嘛，它就是要透过观察这个审判庭上提出这些证据，然后得到一个新证。那所以我说就是会跟看电影很像，它也就是需要一次把这个电影看完。然后才能得到说，哇，我得到新证，可以去写这个影评，然后写得很专业，得到推这样子。然后，对，那今天这个集中审理原则重点就是在这里，就是重点就是在说我们如何让这个电影一次把它播完，让这个法院一次从这个审判庭中获取说他做判决所需要的这个比较完整、比较鲜明的这样的新证，所以我们才这个集中审理原则。那刚刚是侧重于法院这一个方面来讲的，那集中审理原则同时呢，也对于这个当事人有一定的好处，也就是隔壁第五页最上面，集中审理原则也跟什么有关？第一个可以讲说可以节省劳费，节省劳费，节省劳费怎么写啊？你们学民诉的时候应该听过三个词，叫做劳力时间费用，劳力时间费用，邱老师很爱讲这个东西，节省劳费，就是所以是劳力时间费用的劳费。节省劳费，第二个叫做什么？诉讼经济，诉讼经济。节省劳费跟诉讼经济还是有不一样的层面啊、哦！不要以为他们听起来好像很像，或是你们在民诉的时候觉得，常常被上庭辩论，但其实他们所指涉的层面还是不太一样。节省劳费的话，主要是指当事人。就是当事人这一方面，然后诉讼经济的话，可以说也包括当事人的利益，就是说我如何在就是短短的，我同样付出一天，我跑到法院来，然后如何一次解决这个程序，然后法院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程序比较短暂集中，然后有效率的进行，然后去达到这个节省司法资源的目的。那其实他们内涵还是不一样，那大家想了解的话，都去看一下诉讼法的书，都会有提到哈。好，那再来。节省劳费跟诉讼经济，所以有助于什么？当事人程序利益的要求。那所以，不管对法院来讲也好，法院的形成新政来讲也好，那法院的这个节省司法资源也好，那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也好，集中审理原则有其必要，有其必要。好，那下面我们直接看到这一条293条，他说审判非一次期日所能终结者，除有特别情形外，应于次日连续开庭。但是如下次开庭因事故间隔至15日上者，应更新审判程序。刚刚我是不是举一个例子，就是假设我今天好第一次审判其实在今天5月25号开庭。好，那我就今天一次开不完嘛，那所以我下就指定下一次。好，那指定多久呢？通常现在实务上的做法怎样？它是以这个条文规定应于次日连续开庭。那实务会这样子指定吗？不会，为什么？因为隔天的庭期通常已经排好了，隔天庭期通常已经排好了，所以通常最常看到就是指定2个礼拜以后，那或者1个礼拜以后，对。那常常要看那个就是该合议庭，甚至该审判长呢，他庭期到底排得怎样？所以这边这个应于次日连续开庭。可以说在实务上不太会被遵守到。那当然假设至少条文的用意是好的啦，假设从就是我们说好这个看电影要一次看完嘛，那假设今天一天没办法看完，这个电影有点太长，我接三部曲，好，那我今天看完一部曲以后，明天再看二部曲，后天看三部曲，可能也还可以得到一个还不错还蛮完整的行政，对， 那但是他因为立法规定说要间隔到多久，15日以上，他才必须要去更新审判程序，所以现在实务上就是能拖就拖了。所以我刚刚讲，大部分指定2个礼拜之后，对，那就是因为这个15日的规定。那这边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更新审判程序的规定。好，刚刚讲完这个直接审理原则、延迟审理原则、公开，还有集中审理原则，那这四个大原则重不重要？虽然它看起来好像是原理原则，好像很没意思，但是把它们背起来有助于你就是背条文啊干嘛的，因为它们是我们诉讼法上真的有在采的四个蛮大的原则。好，所以嘿，记起来。然后再来的话，我们看到第5页这边，准备程序，准备程序。什么是准备程序啊？好，之前我们学了228条，侦查的开始嘛。然后侦查的终结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起诉嘛，起诉侦查终结，然后顺便起诉。起诉以后会马上进入审判期日吗？会马上进入审判期日吗？不会嘛，审判期日可能要在一段时间之后。但是我们之前其实有讲过，就是广义的审判程序其实是从哪一个时点开始，记不记得？我们讲广义的审判程序是讲说从这边一直到这个作出判决，好了，比较多的情况作出判决，从起诉一直到判决的做成都是一个什么广义的审判程序。那我们讲狭义的话，就是单指这个审判期日，其实就是单指这个审判期日，所谓的审判庭、公判庭、裁判庭，好，每个学者讲的方法不一样。好，审判期日，好啊，那起诉跟审判期日中间会有我们今天现在要讲的这个东西，叫做准备程序。准备程序它会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跟这个审判期日衔接。这件事情叫做什么？叫做指定审判期日。指定审判期日，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当然它做的事情不只是指定审判期日那么无聊，但是重点大家知道这边有一个东西叫做准备程序。准备程序呢，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说准备程序它的目的等等的是什么啊，忘了讲一件事，就是好，你看起诉，起诉以后是一个广义的审判程序。所以这个准备程序是不是包含在广义的审判程序之中呢？当然就是包含在广义审判程序之中。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准备程序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存在一个准备程序呢？刑事诉讼，刚刚我们最后讲到，刑事诉讼采集中审理原则。那我们要怎么让东西可以全部集中在审判期日，然后播放一场好电影给这个法院看到，形成一个完备的行政，然后足以下判决？要怎么做到？怎么达成这样的目的呢？我们必须要做好什么准备嘛？那准备的话，就是在准备程序来做。所以整个这个准备程序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在于在 在于为审判其实做好准备。到底那时候我们要调查什么证据，不要调查什么证据？要调查证据的话，要以怎样的次序调查证据？那我们如何让那这些让所要调查证据全部都到在审判其实那一天，在那一天齐集于这个地院地这个审判庭上？要如何达到这件事情？那准备程序就是在做这些事，就是在做如何让所有的证据齐集于审判其日，还有到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调查。好，来，我们看看准备程序的内容。在准备程序目的的第二段，准备程序的内容大概包括哪些？第一个，我刚刚讲的63条的指定审判其日。第二个，传唤被告或代理人，然后还可以通知检察官、辩护人、辅佐人，把传唤跟通知圈起来。传唤跟通知圈起来。我们之前在强制处分的时候，是不是讲过传唤跟通知这两个东西？那时候我们有讲过，传唤可不可以对被告做？可以对被告做。那可不可以对代理人做？这个传唤跟那个传唤呢？好像是不一样。然后再来这个通知，通知检察官、辩护人、辅佐人，我们也有学过通知，对不对？通知那时候我们讲说，通知是一个司法检察官所做的通知，那也说实务上其实就是实务上所长的约谈嘛，那个通知是实务上所长的约谈。这边的通知检察官、通知辩护人、通知辅佐人，跟那个通知也不一样。那时候我们有讲过，他们也不一样。这个通知是一个单纯的通知，它没有强制力，它没有拘束力。它不会有一个间接强制的效果，所以就是刑事诉讼法上的用语有点混淆而已啦。好，那传唤跟通知，他们目的就是什么？就是使这些人、这些诉讼主体或是诉讼参与人在审判期日的时候可以到庭。好，那这是人的部分。那再来物，也就是证据的部分呢？他可以安排审判其实证据调查的范围、次序、方法。范围、次序、方法。范围就是说，证据哪些证据要调查，哪些证据不要调查。我们说会说哪些证据应该要调查，跟本案我们之前学的那个证据调查的范围，163-2，对，我们说关联性、必要性、可能性的审查。那个三基准嘛，关联性、必要性、可能性的审查。那原则上当然这些证据应该都可以调查，但是我们还要扣掉什么？扣掉欠缺证据能力的证据，对不对？所以这个在准备程序之中呢，可不可以要不要做一件事情叫做证据能力的调查？要不要？要调查证据能力的调查。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范围的部分，要想到要调查哪些证据跟不要调查哪些证据。不要调查哪些证据，就是把那个没有调查可能性、没有调查必要性的证据，还有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就是让它不，到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调查，先确认这件事情。那确认到底哪些证据要调查，要确定要调查之后，还要确认什么次序？就是说，那到时候我们要先调查什么，后调查什么？当然了。立法有明文规定的，像是一些像对于被告的讯问应该要在最后嘛，应该要放在最后嘛。那这个明文规定的话，那当然一定要遵照之。那其他的话，就是可能要视案件、视个案的情况不同呢，有所调动，就是关于证据调查的次序啊，证据调查的方法，那可能就是跟法定证据方法有关系，跟法定证据方法有所关系哈。像是今天一个录音带好了，录音带到底到时候播放，我们到底是要为了求真切起见而去当庭播放，还是说好先当双方当事人对于这个节就是录音带的译文没有真实，那可以直接用一个书这个用一个文书的方式，用一个书证的方式去调查之就好了。对，那就是这个关于这个证据调查的方法的问题，像这些啊。应该没有人会把我刚刚讲的那么多的例子啊，然后等等的全部抄起来哦。好，反正就是知道说到底要安排哪些事情，重点知道准备程序要安排哪些事情就好。好，那真的是要怎么安排的话，那个很实务上，等你们考上司法官、考上律师以后再来担心。 好，那再来，既然先准备程序，目的当然在于什么？使审判期日可以顺利进行。但是，它当然是一个准备程序，它是不是要来取代审判期日的？它是不是要取代审判期日之用呢？它并不是要取代审判期日之用，所以照理说的话，它不应该先去做到就是审判期日才应该做的事情，尤其是证据之调查，尤其是证据之调查。等一下我们在这页最下面马上就会提到说，好，做准备程序这件事的人是谁？一般的话，审判期日会是合议庭的法官吗？合议庭的法院。就是有三个法官在那边准备程序呢，通常会是用职务上通常都是用什么受命法官，受命法官来做准备程序。好，那假设在准备程序之中，只有受命法官在，就是只有一个法官在，指定的受命法官在，只有这个法官在，结果他去做了证据调查的程序，另外两个合议庭另外两个法官，包括审判长跟另一个陪审法官，他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些证据的调查的过程？就没有啦。对不对？好，所以说我们原则上不希望说这个在准备程序呢就做了审判期日应该做的事，也就是证据调查。好，所以这边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之前啊一直会提到的一个东西，叫做276条的这个期前讯问的规定，这个空格填上期前讯问的规定。期前讯问其实它本质上也不是本质上，它条文上根本就是一个什么，在准备程序然后预先调查这个关于人证的证据资料的问题。276条他说，法院预料证人不能在审判期日到场者，可以在审判期日前讯问之，可以在审判期日前讯问之。这边条文呢、啊、一堆，你们看到审判期日前其实就是指什么东西？审判之前其实就是指准备程序，准备程序。那当然，期前讯问这种在准备程序之中做证据调查的动作，会有我刚刚所讲的问题，就是，我刚刚好像没有念这一段，就是。这个上面这一行颠覆直接审理原则，造成审判期日空洞的话，这样的问题。好，不过我们实务上呢，至少这个期前讯问好像做得还蛮嚣张的，就是反正还蛮允许说，就是在准备程序先做调查这件事情，那大家不觉得问题很大？好，那么再来我们看一下行准备程序的主体。那第一个当然。273条到278条，它都有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审判期日前、审判期日前等等的规定。好，但是那这些关于准备程序的规定呢，它条文主体还是用什么？原则上它都是用法院，都以法院为行准备程序的主体，以法院为行准备程序的主体，而且参照278条嘛。但是大家来，我们来看到279条。279条他说，行合议审判的案件未准备审判期间，可以以庭院一人为受命法官，在审判期之前实行准备程序，然后处理刚刚所讲的273D 上等等这边还蛮长的，等一下我们再来慢慢看，可以做这些事情，也就是准备程序的内容，可以指定庭院一人为受命法官做准备程序，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实务上都是这样子做，实务上都是以指定受命法官的方式来做这个准备程序之践行。好，现在8:17，我们先下个课，先下个课。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来讲这个准备程序要做什么，然后可以做什么，有什么效果。